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北五环西向东方向发生了多起事故，其中仰山桥内侧道多车事故，对后车影响较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孩想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 七十二 变， 好房子 白天晚上 家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第九八零。 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办些坏事拿你爸当挡箭牌？ 他都找我 哦、 哎 你爸不在家的时候 我个头比你大 啊，这倒是实话。对，他小时候他比我胖， 小时候你玩骑大马，你爸拜厘米， 然后其他， 对，他就是大妈， 对对对对， 我跟大人不一样，我一考试请家长我就麻烦了， 对，找我，那会儿我 我找你干嘛？ 虽然我岁数小，但我长得那个像很大的， 哎， 但是大磊能把人家窗给拿石头砍破了，你找家长？ 找我， 哎， 就找我，找我， 就反正我们俩就互相帮忙吧， 不是为我们俩平辈，反正他挑我一个，我挑他一个， 是是是。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小花？ 我想说明就是说，有一个爸爸真好。 是啊，小花在这方面有所缺失。 有缺失。 不不不不， 多了呀，也闹得慌。小花有一个就正好。 我不像你们那个男孩子，从小烦人淘气、啊，所以呢，老招事惹事儿，老得让拿爸爸的垫着。 垫着。 当垫背垫垫。 你小时候没有？ 我没有，我特别乖。哎呀，人见人爱。 咱哪儿看着小时候怪了， 不敢画， 他不感慨有一个爸爸正好吗？ 啊、不不，那个 正好，你不正好 啊？他是正好，他有一个爸爸特好啊，他一个爸爸特好。 你甭一个一个的，什么呀都是甜蜜的家庭。你们家呢？我觉得你们现在就应该跟爸爸说，谢谢您一直以来的疼爱，我爱您，给爸爸洗回脚。 这像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才说这样的话。 对对对， 不是那个。主要是一个新闻啊，最近在播出，咱们看一下啊。法治现场， 行行行行行。 一名男子骑电动车载人被罚款，当场他跑了，跑了是跑了，可是他扔下了什么？大家猜猜，这位观众您觉得呢？ 我觉得他扔下了车。 这位观众您觉得呢？ 我觉得他把包扔下了。 哎，这位您觉得呢？ 我觉得他 是哦，还是您这位啊？其实。他扔下的是九旬的父亲，怎么能这样？怎么会这样？非常气愤，这位观众您怎么觉得？ 我觉得这就应该给他判刑。 这位观众你觉得？ 我觉着吧，就应该给他雷死。 您这是没有法治观念的。 他太狠人了。 是，但是那你也不能没有法治观念呀，对吗？ 那你觉得呢？这个记者， 您还是应该多去学习一些普法的知识，接受一些普法教育。好，那么下面请看报道。 老爸走了啊， 慢慢 哦，还嫌慢啊， 慢慢慢点啊， 哎，真是说不清 了，哎呦，我假发又掉了，哎，回去再买新的， 能不能接着开了啊？ 站 住！您好，您好， 您好， 怎么了？ 没有。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不是我没犯事儿啊。 背后是什么？ 我背后， 是说我呢吗？ 这是我爸爸。 我是他父亲。 哎，您骑的是什么？ 骑的是电动车呀。 买的。 啊，老爷子知道这。 我爸疼我。 啊，行，待会儿再说您这父子关系。 三千多。 啊， 我爸爸掏给我了。 等一下， 我的不。 听听我说。电动车只能载一名未满十二周岁的小孩，您现在老爸看这岁数也得有八十多了吧？ 那 八十？哎，没有了，没有了，今年九十了。 您看， 谢谢 给我 爸爸都说您绍兴长的、 对 我夸你们俩呢、 哎、我身体倒是好 只能来说吧啊， 在一名未满12周岁的孩子，现在您老爸严重超标， 没超标，我那个体检报告都合格。 您先解释，老爷子您先， 我警察同志，我跟您解释啊，12岁还有多少斤啊？对不对？80斤到头了吧？您看我爸爸瘦的。 嗯，不管是多少，您违法带人了。 90了。 好，知道了，老爷子，您坐。 我爸90了都。 我跟您说，请接受处罚啊。咱们这个开一个罚单，处罚倒不贵，20块钱啊。 多少钱？ 20块钱。 没钱。 怎么？不是，您出门您不可能不带钱，是吧？谁现在出门也不能说3块5块的不装着点。 不是， 他是不带钱， 就是 他带着我，啊、我带着钱。 您带钱一样的，那就罚您吧。 不是，为什么罚我呀？ 您儿子、 我干什么了？ 违法了。 我这一辈子遵纪又守法。 站住！站住！ 啊， 这 老头这，老爷子，来，坐， 什么事？ 这边 您先笑，我跟他说，警察同志，你要这么着得了，罚多少钱？ 赶紧，20块钱。 罚20是吧？ 对，天也挺热的，您别在这让老爷子晒着。 等着啊，我先给你掏钱啊，给你20，我可跟您说明白了啊，20块钱可给你了啊，我爸爸可就交给你们了，走喽。 谢谢。 回来。 谢谢你啊，哎， 老爷子认家吗？ 不认识，我认识你。那、不是我儿子让我跟着你。 老爷子， 哎， 天也热，我这警局也远，你要不先在这个树荫底下歇歇？ 行， 老爷子没有儿子难受吗？ 有儿子呀。哎，我跟你说，警察同志，我有4儿子呢， 把您扔 下了。他平时也就这样，他就是吃饭的时候才找我。 哦， 他平时不来我这。 也是您给惯的吧？ 嗨，这个孩子嘛，都是父母亲生的，疼哪个都得疼啊。 要大爷、大爷，我跟您说，您可不能这么惯您儿子 啊！ 您儿子给您扔这儿，警察同志，您说是不是？哪有这么办事的呀？ 是，大姐，你这个带12岁以上的孩子也得挨罚。 我先走了啊。 行了，那这个大爷，咱还说您的事儿啊。 哎， 您看天也慢慢的黑下来了。 哎，我今后就跟你过了。 所以呢，就让您这样把孩子还是叫回来，把您接走。这么长时间拖着呢，您身体最终还是会受不了的。您老坐这个大水泥台子上，那能不凉吗？是吧？ 你也不说给我找个垫子。 我也是真找不着啊，这是玩笑话，还是赶紧叫儿子把您接走。家里那么多垫子，坐哪个都行。 我们家又不是宗庙，要那些垫子干嘛使啊？ 就说家里多好啊，是吧？这个金窝银窝不是家里的土窝。 我们家也不是土窝呀，你怎么这会儿说我住窝里？这小伙子，行，我把儿子叫回来，这倒有意见呀。那20还我吧。 经过交流，老人最终还是打电话叫儿子来接走了。老人不糊涂，虽然说90多岁，也知道坐在这个水泥台子上他凉啊，回来准得那什么 闹肚子。 这边儿子给接走了，儿子也是不太孝顺，不懂事儿。您说怎么能因为20块钱把老爷子就扔这儿了呢？这幸亏扔在警察手里了，这要扔在坏人手里怎么办呢？ 那坏人都得穷死， 坏人也不要我这样的。 好，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现场报道。这位交警拦下了一位女子，女子不但没有认错，对交警反而是闹闹的乱叫， 闹闹的。 请看报道。 你干嘛呀？ 来个同志， 干嘛？ 大姐，不是您， 我着急上班呢。 您骑车违法带人了啊？ 什么就违法带人了？ 您下来， 别闹啊！ 什么就别闹啊？ 我告诉你说，我们俩一块上班，着急的呢，马上10点。 您是，您这不是你们俩上班着不着急？我您还带了一、 男的怎么了？男的不让带啊？ 是 规定了吗？ 不是，没您大姐，您得让我说话呀，您 说呀， 您违反我们交通规则了。 什么规则呀？不是法吗？ 对，交通规则法 不是法规吗？ 您这个违法了，您知道吧？不许骑车带人。 我告诉你说呀，我就在这边上班，10点快到了，上班来不及了。 您爱上班不上班，您跟我没关系。 对面是商场， 同志，您先下来。 我上班迟到1分钟就算 扣奖金了。 哎， 奖金少200，你给啊？ 我给什么呀？ 对不对？ 我凭什么给啊？我 那你不给你拦我？ 不 是， 你不给拦我？ 您违反我们法规了，我们不拦您哪行啊？我是执行，你别老试试的。您带着人什么人这是？ 这是我同事啊，怎么 了？老试试的， 老上班他就老这样。 别不能走，您得接受处罚，接受处罚， 接受处罚， 接受处罚。 罚多少？ 刚才投了那您看见了吗？ 没看见。 20。 你知道我迟到罚多少吗？ 罚多少？ 罚200呢。就跟你说，就因为这会儿功夫我已经迟到了。 那我不管。 罚多少钱？ 20。 找我180。 是。交警被他胡搅蛮缠，弄得也是哭笑不得。这位女士一直不肯接受交警的处理，与交警展开了拉锯战，也引得路人围观。在交警和过路市民不断的劝说之后，女车主的情绪慢慢的平静下来了。缴了20块罚款之后呢，把这个票据是扔在地上，骂咧咧，骑着电动车走了。 什么人呢？却又200没了。 是。哎呦我呢？ 对，再给他要200。 那么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有明确的规定，成年人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城市道路上可以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其他道路上载人不得超过1人。这个非机动车的制动性啊，不如机动车。物理课上我们都学过，物体的质量越大，惯性也就越大。载人的电动车重量超出车子的稳定范围，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它的制动距离就会变长。所以啊，罚不是目的，希望大家呢能够彻底的杜绝，不要因为一时之便给自己埋下安全的隐患。想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现如今，我们的小院是音乐酒吧大粗腿小花小兔王大磊。 哎，我的腿怎么粗啊？ 大磊。又肥是41，是42啊！ 哎呀，娱乐72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快乐大街98里。小的时候啊，小猪大磊比着不爱做作业， 那没我。 上学，大磊你做了吗？ 我做了什么？ 大磊没做，还在那罚站呢。 做作业了吗？没有。小助理呢？你先说你。 俩人不好意思，肯定都没写。 要不然咱俩写在手心上，然后摊开手掌，咱们一对。 我们俩一是诸葛，一是公瑾。 这馊主意就你们俩想出来，完了写在手上。 小石板一翻。 没有。 我以为写的火呢。 我在旁边，我就讥笑你们呀。现在 讥笑， 现在没，等一会儿老师给你们拎在讲台上，你们可就要炸喽。 结果呢，老师来了，第一个点名李小花同学，作业做全写错了， 还把人家同学的名字抄在自己的作业本上， 太不像话了，还不如那些没写的呢。 另外，那当然啊， 老师不会这么说的啊。 那当然，没写就更错误了。英小柱、王大磊，站出来。 哎，有你就行， 你没跑了就成。 站犄角上， 那一个犄角仨人挤不下呀。 王大磊蹲下。 老师，这个惩罚我实在是难以接受。 手搭在后脑勺。 但是，我是犯错，我没违法。这警察对人才那样呢。 年少的时候的事儿啊，记得有点模糊了啊。 我跟你说啊，没有啊，不写作业的小学生，诚心不写的绝对没有，有可能什么忘了。 什么叫诚心不写的绝对没有？你就是活体实力。 哎，那咱们对他进行一下解剖吧。 咱又不是生物实验，还活体实力。 对，剖析一下。 活生生的例子，你们两个人。 哎，怎么就多我了？不就一个活体吗？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老是跟你们的监护人说要加强教育引导。 就是爸妈就完了，还监护人。 有时候也是你奶奶跟你爷爷，以次充好。 我没听说家长还能分出以次充好来，又不是韭菜。 他们眼神不好啊。确实是啊，我听胡同里他们说了，说广州警方接到一个报警，有一小孩上学途中说自己啊被强行的拉上了面包车。 哎呦，这就是对他进行这种不法的行为啊。 喂果， 给他嘴里喂果是吧？ 不是，没拉上去， 卖水果给蹬车上喂果。 没有，欲强行拉上，但是没有拉上。警察就问了，谁呀？这个人的外貌 特征？ 对，你给形容一下。戴着墨镜， 一鼻子俩眼儿， 就这么一叔叔。 戴着墨镜就这么一叔叔。 不是，我就说呀，这孩子呀还真得注意安全，父母得接送一下。 是这样，是啊。行，那这个事情我们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啊。 那孩子受伤没有啊？ 他 孩子受伤了吗？没有。那么有什么损失？有什么财务损失吗？就是书包里的作业本全部丢失了，而且他们当着我的面把作业本给撕毁。你能具体点形容一下？就是拿作业本这么撕的，咔嚓咔嚓。 这回撕的是课本。 我知道了，这是几个不良的少年叔叔。 哪有这么个辈分？ 就是特别不喜欢作业的这人，专抢孩子作业的这个妖怪。 孩子 怎么就是胡说吗？哪有这么一类人？书包都不抢，愣把作业本掏来撕了，然后当面这一摔，这目的性是什么呢？ 孩子，你说实话。 哎， 就是几个戴墨镜的叔叔把我作业本给撕了。他们民警又询问，你再具体说一下时间。10:45。 哟，迟到了。 刚才不是说9:30吗？ 对呀、小孩啊，打小记性就不好。 多高深啊？这么高，这么高。刚你不是还说这么高吗？ 也不怎么高。 嗯， 得，这是要犯案，我看出来了。 这么一问，肯定上学路上遭遇坏人强行掠走作业本的事实呢不攻自破。原来呢，就是孩子不想做作业， 对呀、 又怕老师家长责骂，回去呢就编了这么一个情节。 我觉得小时候啊，经常有这种为这不写作业编理由的时候。 是， 比如说什么这个睡得晚了，或者家里有什么事儿啊，没来得及，一忙给忘了。 也没有现在孩子套路这么深的。 对，因为那会儿啊，这个我们生活这个年代。这个没有这么多的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想不到呢。小花那会儿就编的什么呀，我们家来了个亲戚，坐着就不走，耽误了我写作业。第二天我们家又来了个亲戚，第三天我们家又来了个亲戚， 都坐那儿不走。 哎， 这沙发眼看呀就坐不下了。 他是这个坐着等下一个来。 那你比你强，王大磊，你怎么编的？老师昨天晚上做作业，忽然间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见， 停电了吗？就是， 对，老师以为你是眼疾，其实是你们那片停电。 哎，我还手快呢，眼疾。 小猪也说了，老师，我奶奶昨天走了，走了。 哎、 你看多动情啊！ 老师也不好意思逼作业了。后来呀，跟这个监护人一打听，他奶奶呀找他舅舅去了。 奶奶找舅舅去了。就是越过了姥姥，直接找到舅舅身上了。 我舅舅是吃猫鼠， 这奶奶要在舅舅家住，有好意思的吗？ 就是编瞎话，你要不会编。 哎，我老师当时就听明白了，这瞎话编太差点意思了，这亲戚穿错了。奶奶上叔叔家也都行，怎么上舅家去了？ 老师就说了：“你小猪呀、长大你不做个编剧，怪浪费的啊！” 哎呦，编剧啊，也得不是个好编剧，经常有逻辑错误，穿帮镜头。 这都算好呢，你小猪还编过什么外星人给掳走了？ 外星人把什么掳走了？ 把我给掳走了，俘虏。 那后来呢？ 老师说。那行啊，外星人还不错，把你又送回来了。 我说，那外星人把我撸完了又送回来了。 但你够闲的呀，一身酱味儿。 我作业也纳色了。 以前小孩是什么呢？就说作业没做完，没完成，回去怕老师父母责骂，离家出走的，这种是有的。 但是那也是少数。 王大磊当时就是这个想法非常强烈，但走的时候又担心自己的温饱没法保障。于是呢， 我考虑问题还很周全的， 从家里厨房偷了一袋子鸡腿。 我们家是干什么的？有一袋子一袋子鸡腿。 那你们家买好鸡腿就等着呢。 不是，买好鸡腿也不做好了，搁碗里搁袋子里， 放在冰箱里冻的生鸡腿。 生鸡腿我就背着走了。 哎，还 王大磊想啊，我有这些生鸡腿， 哪儿不能生点火呀？ 就是的。 而且电视剧里演的那些，就是在野外，拿那个柴火点着了以后， 对， 烤鱼、烤鸡腿特别香， 烧烤。 哎，那种烤鸡转着那个从棍子上。穿过去转着吃， 荒野求生啊， 简直看得我这个馋呐、 啊！老姐， 就是拿鸡腿，顺便呢又从妈妈的钱包里抄了600块钱，趁着父母不在家，启动了离家出走的模式，重重的把门一摔，行了， 都没人，我摔门干嘛使？ 一个人啊，再也没有人束缚我了，脱离了家庭的枷锁， 嘿， 走上了自由新生活道路。 我上这宣誓了。 你说这词儿你都打哪儿看出学出来的呢？一边走一边唱， 迈着沉重的步伐。 后来真饿的时候，发现生鸡腿啊没法吃， 没味儿， 得烤熟了啊，烧烤啊， 到处找火源， 人都找水源，我找火源。 那边怎么把这个鸡腿弄熟了啊？都追到消防队去了，哪儿着火了？老贾，您提前通知我一下。 熊孩子呀， 嘿，小花是最好的。小花老是说这个，老师，我们家呀。昨天晚上闹狼了，来了好几只狼，可厉害了！这狼把我的作业本都吃了。

就是这么一个地儿。 放火你也不怕呀？ 你当时有钱呢， 嗯， 有钱你就想花钱。 掏多少钱？ 买个别墅呢，装修也很好，非常豪华。 对对对对对。 这儿弄个柜子， 全是暗门。 这儿摆个茶壶。 对，全是雕花。 对对对，大匾。 对。 上面写几个字？ 还有大概。 意气春秋。 对，蓝匾金字。 显得家里这么豪华， 一副一副的对联， 干嘛？我住的关帝庙， 显着你这豪华，人头马，你知道吗？人头马的 一卷一卷的， 人头马面， 不是那个酒，皇帝礼炮， 对，一炮一炮的， 宣的是， 对，一束一束的宣的是， 酒窖有酒窖， 对，有酒有酒坑， 可唯独呢，你工作非常忙， 就没人， 每天都得加班， 在丰台呀、啊，正给别墅的还款月供。 我买它干嘛呀？ 显摆你这个有钱人气势啊！ 你想着说，等我回头退了休，这我一下子过上天子的这个。 我刚28，我退休， 你的还款就到期了。 或者你也想过说，这我要是天气好的时候去那里游玩一番，岂不是我殷小住的？岂不是我的行宫否？ 对，就那意思。 不是我的行宫烟。 哎，那是下你的行宫榻。 反正每天都挺开心的，干活加班熬夜，这都是。 家常便饭， 还真对得起这张脸。 目的是30年没还完这贷款。 对对对， 哦， 就是你，反正你觉得那个地方，每年春天有时候看看照片，呵，真美呢。 啊，人都不去，就为看看照片，雇几个人在那给你照。 嗯， 啊， 长青长绿， 四季不变。 跟着我英小柱啊， 对，万古长青啊。 说完了。 万古流芳都行啊。 哎呀，这个别影儿怎么样啊？ 对了，还没说完后边的事呢。当然了。就说在你加班忙碌的时候，有一天呢，就也是里边装的都不错，外边这个门呢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故障， 就是没锁， 有那么几个孩子大大小的溜进去了， 推门就进去，就是 真是也倒不知道什么叫值钱，但都毁的是那些 值钱东西，雕花的板呐、 啊，对对，明朝的什么 屏 风 啊，对呀、啊。 对， 什么宋朝的匾呢？ 西班牙的酒啊， 哎呦， 智利的这个什么杯子呀？ 结果吧， 结果呢，把你50000元的洋酒喝光了。 哎呦，这几位酒量还不小， 把门呢踢坏了。 哎呦，什么轩尼诗啊？ 什么皇家礼炮呀、啊？什么这个 S O 啊？人头马呀？ 这全都完了。 这不什么不了解都。 喝一半倒一半， 菜一半留一半。 当然了，你要卖给收废品的也还行，不糟践。 没盖。 盖儿他们都带走了，到 此一游。 哎，你都知道了 啊？ 那照片传给你了， 消闷解愁。 这个事儿你终于还是知道了。在半年之后，你光顾你的别墅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回事？房间被动过。然后呢，你通知了小区保安。最后呢，那半大小子也被抓着了。真金白银那是真没什么损失的，就是你珍藏那几瓶洋酒，被他们半大小子给喝了， 一窖酒都没了。 当然了，你跟别人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还是充满了荣耀。 对对对， 哎，我那个别墅啊， 你看地上还撒了一半呢。 他们长大了就会知道，他们干了一件多么牛的事儿。他进了谁的家？ 哎，喝了多少酒？ 对， 当然了，这月供你还得还。 那我先加班去了。 哎呦，这都2点了，赶紧的呀！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乐呵事儿、好玩的事儿， 大爷大妈爱跳舞，年轻的人们爱怀旧， 都市人乡下去种田。胡同里有了咖啡店， 市井生活的创意、时尚、新活力。 前方到站是快乐大街，有去往快乐大街876号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 再忙也得给自己个儿留点时间。 小底、英明、王大磊与您不见不散。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喂， 黎黎， 哎，静静， 黎黎， 静静， 哎，特别想你， 是吗？什么事儿啊？啊， 你，替我高兴吧。 什么事儿？我替你高兴。哦，知道了，那个病好了是吧？ 什么病呀？什么病 啊？没好啊，病。 哪有这么一出啊？ 那替你高什么兴？不舒服。 我告诉你，我结婚了，我终于 真的、有人要你啊！ 哦， 好事儿，给你道喜。 我们俩谈了一年半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什么叫有人要我。 不是，我说他决定要你了。 他可高兴了，还向我求婚了呢。 是啊，要不然你也不能答应啊。 我那天完全没有准备好，他突然间跪在我的面前， 哦， 就是送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亮闪闪的。 你不用比划，我看不见，电话里我也不知道， 把我吓得哟！ 哎呦，什么就把你晃着了？ 没想到这么大的一个戒 指，你不用比划，我不知道多大。 你说真是的，这个人呀，到时候关键时候还这么浪漫。 哦，那你是不乐意吧？ 知道了，我一直对他就情有独钟的，好几次，不都是我设计了一下他那个？ 对对，你设计他好几回。 你怎么说呢？你怎么说呢？ 不是，我就说事实嘛，好吧？ 哎、我给你出国，给你带了那个润手油呢。 呵，谢谢啊。 嗯， 你去哪国啊？给我带的。 泰国去玩的。 哦、泰国出这个吗？给你道喜，给你道喜。哎、 那个、 嗯， 下周六啊，参加我的婚礼哦。 什么？ 下周六。 好的，好的， 参加我的婚宴哦。 好的，好的，好的。 喜帖我会给你寄过去的。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不过发微信也行，其实。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那么。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你不用那么积极啦。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你还会说第二句别的吗？ 再见。 喂。 哎， 李李，你还没告诉我呢。 什么？我没告诉你啊？哦，那个，我们是那个去年结的婚，你知道啊？ 可不，那会儿我可给你包了个大红包呢。 对呀，我看了500块钱， 让其他姐妹才给200。 对对对，当同事那么处的。 就我最实诚， 给了500呢。对对对，嗯、不小呢。 欢迎。 当时我老公给我买了那么大一钻戒， 好像寡头纱的那个，是不是？ 啊，你记住了一个钻太大了。 嗯，啊、那什么，我婚宴的时候你要来哦。 啊？啊，好的好的好的， 我跟你说啊，怎么样都没关系，一定要把红包带来啊。 哎， 开个玩笑啊，但是要红包啊。可没开个玩笑的。啊，数钱，真棒，1000的，哇，这太棒了，这个2000的，这有点不行了，200，还朋友呢，这哦，再数一遍，哦，3000，多来几个这样的啊，还行还行啊，平进平出了啊。如果再多一份，那么我就是小赚。黎丽的红包怎么没见着呢？黎丽说了说了，怎么会装糊涂吗？难道还是闺蜜呢？平时我没少给她带手霜，你看那手现在养成什么样了都，谁都不爱跟她握手，油了咕叽的。好，养这么好，不如说给我送一份大礼。老公，你睡了，快起来！你还有心睡觉？ 哎呦喂，媳妇儿，甭着急，明天咱俩办婚礼，咱把馒头要回来。 什么馒头呀？跟馒头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不是闺蜜啊？太不像话了！这是人办的事儿吗？你说， 人家也许是疏忽， 疏忽。 哎，闺蜜就因为关系近， 那还不表示？哎， 是表示。 那么近怎么表现出我们近呢？难道不是应该更多一点点吗？ 你就用钱来衡量关系远近，是不是？ 哎，那你们那个小赵给你5000，小刘给200，到底谁给你关心啊？ 谁给的？ 小赵啊。 你管我妈叫小赵是吗？ 哦，5000的是你妈呀。 我妈不是股票，还5000呢。 喂， 黎黎。 哎，酱酱。嗯， 挺好的吧？没生病吧？ 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哦， 你看好了， 家里都好吗？ 都挺好的。 嗯， 托您惦记。 最近是缺钱买房吗？ 哦，那倒是也没有，计划着的还没开始呢。啊， 装糊涂。 没装糊涂，我跟你说啊，房确实这样，看了几家，想找便宜的但不容易。定下来我一定告诉你，到时候让你给我贺新居来，给我道喜啊。 再给你带个红包去呗。 谢谢，别这么客气。哎呦，我刚提你就要给我随份子。 我问你， 哎， 李丽呀、啊、 哎，静静， 我可是结婚人生的大事。 哦，对呀、啊，是个大事啊，给你祝贺。 你结婚的时候我怎么对你的呢？ 我结婚的时候你给我随了500啊，我记特清楚。 我结婚的时候就算你人没到，你的礼是不是应该也送到呢？ 哦嗨，那个礼呀、啊、别挑眼，我说最近忙没过去，所以呢也就。 你不过去没事儿，你打款也行啊，发红包啊，是不是托人给我那个拿过来点也行啊？ 给你拿过点什么点心啊？我跟你说，咱 就算我是忘了，你也不能这样啊。 我怎么着了？ 你还打电话特地来？ 不应该吗？ 你太小气了。 是你太小心眼吧？ 是你太小气了，你怎么能这么斤斤计较呢？ 是我斤斤计较还是你斤斤计较呀？ 那谁给谁打电话呀？ 谁无情谁无理，谁无理取闹呀？ 那就是你无情，你无理，你无理取闹啊。 你还无赖吧？ 哎，你这怎么这么说话呢？ 我怎么 说 话呢？ 你要这样的话会报警了，你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我还怕你报警呢？ 我哪儿侮辱你了？ 你刚才话语让 侮辱你了吗？ 你侮辱 你了吧？ 侮辱我，侮辱我，侮辱我了！ 我什么时候侮辱你啊？ 你刚侮辱我了！我告诉你说，警察 同志。你看同志， 哎，同志，哎，同志，他侮辱我， 就是你们俩口口声声的说要侮辱警察呀， 我没，他侮我的， 他侮的我， 他侮我， 他侮的我， 你说有这样当闺蜜的吗？ 你说有他这样的要钱的吗？ 啊、哦，我给你，你不给我合适吗？ 合适， 做人有这么做的吗？ 这自愿的， 从你家里没教啊？ 真是， 哎、 我也没拿枪逼着你。 好，你提醒我了。 什么事儿啊，警察同志？ 哎呦，您可别往真了去，您比划比划就行了。对，您拿枪给他一梭子。 一梭子？ 警察同志，您有机关枪啊？ 我是神枪手， 哈 提扣，一枪打俩。 警察同志，这也威胁人呐。 中国人参加婚礼啊，有随礼的习俗，可是这礼钱送还是不送，送多还是送少，这都是一件费脑筋的事儿，弄不好会惹出一些麻烦。王静和赵丽本来是好闺蜜，这不前年赵丽结婚的时候，王静随了500块钱红包，最近王静结婚了，没想到两个多年的好友却因为红包这件事儿撕破了脸皮，还闹到了派出所。 因为王静结婚的时候啊，提前给赵丽下了请柬，但是赵丽呢家里有事儿脱不开身，所以呢希望闺蜜理解，没能够去，礼金也没到，于是王静有点不高兴了，打电话给对方说，你结婚的时候我才毕业，即使没钱还送了你500，可我结婚了，你人没到，礼也没送，这是什么意思呢？听到王静这么说，赵丽也没好气了，你怎么这么斤斤计较，红包当初是你自愿给的，我可没逼着你。说完就挂了电话，王静气得火冒三丈，怎么想也想不通，于是这事儿是越闹越大，说的话是越来越难听，最终俩人闹到了派出所。 你无情，你无耻，你无理取闹。 那你就不无情不无耻不无理取闹吗？ 哪里无情哪里无耻哪里无理取闹？ 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无耻哪里不无理取闹？ 就算再怎么无情再怎么无耻再怎么无理取闹，也不会比你更无情更无耻更无理取闹。 那我就给你无情无耻无理取闹看看。 哼，终于承认自己无情无耻无理取闹了吧。 我即使无情即使无耻即使无理取闹，也是被你无情无耻无理取闹给逼出来的。 就你无情无耻无理取闹。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你看这蓝色经典瓶装的啤酒啊，你们不来点？ 这句话还真绕嘴。蓝色瓶装经典的啤酒，哎呦，都在这个唇上发音。 怎么样？好了，要不要来一点啊？ 来一点儿？您这啤酒按点儿卖啊？ 不是，对于你们两个来讲，开咱们这一瓶也怪浪费的，咱们就…… 那不开看看是吧？ 各自来一点呗，喝上一瓶好不好？你们到时候喝多了我也弄走。 我们这量有一瓶就得躺下。这是啤酒 很农药吧？ 好，开一瓶啊，让林美见识见识。 我没见我开瓶的。 来来来，是这么开，起盖走。 哎呦， 现在网上有那个6斤哥7斤哥8斤哥9斤哥的， 都喝到医院去了吧？ 对呀，来王大奶，来来个一瓶哥。 一瓶算什么呀？谢谢。哎呀，对我来说小意思啊。 哎，我还中奖了，你们别说啊。 你中奖了？ 你看吧， 你中什么奖啊？你这辈子没怎么中过奖。 是是是，但是这一回还真中上了。你看打开以后，这儿有一个再来， 再来一瓶， 半瓶 啊？多少？ 什么？ 再来半瓶？ 假的， 假 的，假的，假的， 这纯粹起哄了。 哪有再来半瓶的？ 这不像话呀！ 对呀，怎么叫再来半瓶啊？ 你找找吧。 哎，他有没有解释？商标上有没有解释？最终解释权归谁？ 归他呗。 嗨，那不没说一样吗？半瓶儿的怎么兑奖啊？ 就拿过去， 啊， 给我盛这壶里来半瓶儿。 哎，你要这么说，我觉得早年间确实有这种情况。 打酒。 对，打那个打半瓶儿， 或者拿个瓦罐过去，您给我装上。 拿瓦罐， 听着像是要饭呢。 对呀、啊，要么就是煲汤拿瓦罐，要啤酒。 过去一坛子一坛子酒吗？那种说了半天，问题是这怎么弄啊？就打半瓶出来呀、啊？ 人这儿有一个啤酒桶，你倒上去，它这一滋，给滋半瓶。 给我滋半瓶吗？对，那半瓶喝。 对， 啤酒黄色冒沫。 对， 您这形容， 来拿桶里装着啊。 你哪儿买的这酒啊？ 就那半亩地超市啊。 嚯，那么大面积的半亩地的超市。 其实 也没多大啊。 好， 就一门脸儿。 这一亩应该是多少平来？300平。 名字而已嘛，就跟你叫大发大发。 谁叫大发？哎，这么说不改名，怎么叫大发了？ 定这只是个名儿嘛，那汽车也不是大发了，知道吧？ 哦， 来吧来吧来吧，到超市来看看来。 嗯。 好多人呢。 哎呦，哎， 你妈还有你妈？ 我听着怎么像骂街呢？就没有你妈吗？ 呀，我在这儿呢。 你看看， 还有奶奶们， 咱算最年轻的了。 孙奶奶， 不是咱们这是寡妇大院是怎么的？没看见男的呀？ 还有王大爷，王大爷， 怎么就一个男的呀？还老头子， 好几个，好几个。 杨子君， 那不是小赵、小王、小李、小赵吗？ 嚯、哦，好家伙，这会儿你又都认识了。哎呀，来 两个小赵都在了，买什么呢？你们这儿都。奶奶这儿呢是买上一袋洗衣粉，说再送半袋。奶奶这儿排着队呀、啊， 送半袋。 哎，再来半袋。 哎呀，我呀是买的肥皂，赢了再来半块。 半块？哎，还是买了个大米啊，再来半箱。 哦，再来半箱。您呢？嗨，我呀是给这个大磊买个秋裤。 再来半条。买秋裤了，咱就只能来半条，这怎么穿啊？ 阿姨，阿姨，别着急，您一定能抽中另外那个再来半条的。 两条秋裤对一条， 呵，我回去当水袖，你唱戏去。 没听说大绿色水袖， 不是，阿姨给你订的是黄色红花。 有那样水袖吗？ 哎呀，我给我们小柱啊买了一个，哎，别说了。 买什么都不能说。 是给小柱买了一个眼镜，就那种黑乎乎的眼镜。阿姨，那个叫墨镜哦，那叫墨镜。学到了，学到了，谢谢小花啊！ 哎呦，阿姨，您在这给小花买什么呢？ 妈，回家吧。 哎呀，我什么也没买，他们找我5块钱 啊， 是半拉的，我要那半拉呢。 哎呦，这拼一块使啊！ 我哪知道啊？ 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半亩地了吧？ 这全是半拉的。 是。 哎，刚才这是哪位半条秋裤？哪位半拉秋裤？哪位半拉秋裤？ 我这半拉秋裤。 哎，您这是男秋裤女秋裤？ 我这男秋裤。 哎，算了， 白等了。 刚才我们在一个真实的新闻上面加以了夸大和演绎，事实上生活中当然不可能出现这种卖半拉东西的店了。不过呢，再来半瓶这个事儿确实确有其事。 再来一瓶，当您喝啤酒或者喝饮料的时候喝出来这个奖，肯定是挺高兴的。长春市的一位陈先生喝这个蓝色的经典的瓶装的啤酒的时候也中奖了，只是仔细一看呢，哎呦，给自己吓一大跳。中奖信息上写着再来半瓶，如果想兑奖的话很简单，您再喝出一个再来半瓶，拼成一瓶。 对此，消协认为商家再来半瓶的做法违反了公平平等的原则。对于商家半瓶的促销做法，律师表明，消费者完全有理由拿着半瓶的瓶盖要求商家兑现半瓶的奖励。如果商家拒绝兑付，消费者可以考虑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双方的争议。 商家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说增加大家的购买力，有了这个半瓶的机会再买一个半瓶凑一瓶，但是要是偏偏赶上那种特轴的人，我就要这半瓶，怎么办？ 那您看人家要上半瓶要下半瓶， 是要男半瓶还是要女半瓶？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那